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英雄周兴推马来到车前，娘啊，长帽来了。孩儿你闪退一旁，娘您可注意。哎呀，少说废话，快退在一旁。周兴一拨马，横枪关桥，长帽就到了。再看长帽晃着禹王神槊，往前一看，怎么还有一辆轿车？车帘撩着，有一个半老徐娘在车里边坐着。说半老徐娘就岁数不太大，也不太小。长帽不看文字罢了，一看，觉着有点眼熟。心中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，这么一愣的时候，就见这个女人放高了声音：“对面，你可是长帽？”长帽被眼前的事惊呆了，戴思江横大说：“仔细观看，越看越眼熟。”这事怪了，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的呢？他就愣住了。就见夫人未曾说话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呢。长帽啊，你装什么疯，卖什么傻？难道你把我忘记了不成？你还记得19年前那个周凤娘吗？可了不得，这一句话，长帽哎呀一声，摘两摘，晃两晃，啪啦啦啦啦啦，把禹王神槊掉地下了，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了，翻打尾撩战群，噔噔噔噔噔，大步流星来到车前。 你就是凤娘啊，把我想的好苦啊。 不知道的心他乐呢，仔细一看，雌雄眼里滚下热泪。周兴啊在旁边呢，周兴还纳闷呢，我娘使的这是什么妖术邪法呀？你看说了这么两句话，长帽从马脖子上掉下来了，你瞅他这模样，都有点站不住了，浑身直突突。我这怎么回事呢？周兴是小孩，他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？咱们书中代言，什么毛病啊？这周凤娘跟长帽怎么回事？19年前，长帽跟着朱元璋、军师刘伯温、大帅徐达攻打康郎山，大战南汉王陈友谅。那个战场更大呀，有一段书 叫双鹰二帽炸康郎。双鹰就是丁氏鹰、朱木鹰，二帽就是长帽、花帽。这四员小将立了功了，大破八门金锁阵，救出朱元璋。由于长帽立了功，有点得意忘形，不守军纪，后来惹怒了元帅徐达，把长帽这四个人给撵出连营，永不再用。后来把四个人逼得没地方去了，到四外流浪，可巧路过一个地方叫周家寨。您还记得吗？咱们已经说过，长帽他们到周家寨的时候正好下雨，上不着村下不着店，他们打算找一家借借雨。正好有一家老周家的门前贴着个小布告，说什么呢？本宅闹妖怪，本宅的小姐周凤娘被一个妖怪给迷住了，现在这条命啊简直都要保不住了，如果有人能救了小女，愿以身相许。那时候朱木英乐意开玩笑，鼓的长帽，叫长帽跑这捉妖来，都年轻。长帽这个人呢又好出这种风头，把这布告撕了，把门砸开了，见着本宅的主人周善，就是周凤娘的爹。丁世英、朱木英在旁边一吹，说这是法师，他会掐诀念咒降妖驱魔。你看周善还就相信了，把他们四个接进去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当夜晚间，长帽捉妖，其实哪来的妖啊，就是附近一座山上一个小贼头没安好心，装神弄鬼，打算把这姑娘给霸占了，结果没达到目的，遇上长帽了。长帽把这贼给制服了，把这件事给办完了。周善说话得算数，就将女儿许配给长帽。当时长帽的心情呢，灰心呐。你看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让元帅给撵出来了，现在成了无指的白人，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上哪儿去呢？如今晚这块有个家，人家又想把女儿给自己，干脆就答应就得了呗。长帽就答应了，就在周家寨成亲降妖的第二天就入了洞房了。他们两个人合房之后没住了几天，长帽一想，这不是我们久居之地呀，跟丁世英、朱木英他们一商议，咱干脆回南京得了，去找马娘娘去托托人情，咱们还得回连营啊。元帅把咱撵出来那是生气，咱要痛改前非他还得用咱。再者一说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咱能在这虚度光阴吗？哥几个商议好着，长帽告辞。临走的时候，周凤娘说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如今我们是正式的夫妻了，那么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什么时候来接我来？长帽说了，说咱俩成亲这事儿，你爹娘知道了，我爹娘还不知道，这个我回到南京见着我们家的老人，我得说通了他，说完了呢，然后我套车亲自接你，往后你就是帽太爷的夫人了。我现在军务紧急，是非走不可。周凤娘留不住，一听啊，长帽说的有道理。后来凤娘就提，那你能不能给我留下点什么表记呀？你空嘴说白话不行。长帽一摸这身上什么玩意儿也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他一低头看着腰里的战带，做大将的腰里的带子上头有装饰品，长帽从上头就拧下一块来，是个虎头，是合金制造的， 雕花非常精细，长毛就给了周凤良了，说这玩意儿是我身边之物，你呀留下，早晚咱们夫妻以他见面的标志，这也算定亲的礼物啊！我回去见我爹娘也好交代。凤娘就把这东西保存起来了。咱方才说，他布包里头包着个宝贝，就是这件东西。后来长茂回到南京了，到了南京，跟马娘娘一讲，那会儿的马娘娘跟现在截然不同啊，还没暴露出她本来的面目，对长茂他们真不错。马娘娘亲自出面，在皇上的面前求情，要求重新重用长茂。后来呢，真正是用人呐、啊，元帅徐达能说不用长茂吗？当时是煞煞他的威风，出于一口气。经马娘娘的运动，元帅点头，皇上点头，之后重新启用双鹰二帽，让他们帮兵助阵，攻打鄱阳湖，大战陈友谅。紧跟着是火烧九江口，林鹏济捉拿陈友谅，等等等这些事儿。由于战场上军务匆忙，长茂就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始终没倒给时间跟爹娘说。说那么点时间都没有吗？也不完全是这样。长茂感觉到这个事儿不光彩，没有媒妁之言，就掏着就入了洞房了，这玩意儿丢人呢，他栽跟头。倘若爹娘生气怎么办呢？他有这层顾虑，所以他没讲。他不但没讲，告诉丁世英、朱穆英，他也告诉花帽，说你们千万别说，就当没这回事儿。这几个人真听他的，也没讲。所以除了他们四个人之外，谁也不知道。当以后战争越来越吃紧了，长茂始终在军营之中，又北赶大员雪见燕庆官，一直把元顺帝给逼死，统一大明，他再也没见着周凤娘的面。在此中间，长茂也不是没想过，曾偷着派人到周家寨送过东西。第一次这个人走到半道遇上土匪了，连人带信全没了，人也叫土匪给杀了。半年以后呢，长茂又派人到周家寨去联系去，结果这个人到了周家寨了，一看呢，一片焦土，跟附近人一打听，说这块招了战乱了，两方面拉锯，把本地的老百姓全给杀了，就是有活着的也逃门在外了。这个人扑空了，回去跟长茂一说，没找着，是怎么回事。长茂放声痛哭，认为着甭问，连媳妇儿、在老丈人、丈母娘都完了。在统一全国以后，长茂到了北地燕京，第三次派人去找，仍然没找着。打那以后，长茂就认为着肯定他们不在人世，这股肠子也就死了。其实啊，长茂猜错了，老周家的人一个也没死，周家寨遭了战乱这事儿不假，他们都平安逃到外乡了。说这个逃难这都是小事儿，最使老周家着急的就是凤娘怀了孕了。你说现在长茂连封信也不来，这孩子生的娘家这算怎么回事呢？老头一着急，亲自赶奔南京去找长茂，第一次连长府的门都没进去。那在那封建年代，人多势利眼呢，王府门前是二品官呢，就这把门的你惹不起。周善就好像个农村的老头，穿的挺土气，进了大都市，一到王府前边说话还说不利落，跟门上人一说，我来找长茂长将军， 和门上的人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，看了看周善，你找常将军什么事儿？我们有亲戚。什么亲戚？是，哎呀，周善一听我这怎么说呢，后来一琢磨就实说呗，啊，那是我姑爷，我是他老岳父。门上人都乐了，你哪来个乡下佬啊，满嘴喷粪，可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？哦，你知道常将军露脸，你跑这讹人来了，打！你说这帮东西，把周善给捶吧一顿。周善一赌气子回去，见着老伴儿，见着女儿，把这事儿说了。这一次，他们感觉这也许是误会，等来年咱再去一趟。第二年，老头伤养好了，带着凤娘来的，凤娘还抱个孩子。偏赶长茂领兵扫北不在，长林在南京。门上人往里头一通报，长林一听，什么我二嫂来了，没有的事儿，我二哥从来也没提过这事儿。哈哈，不用问，这是讹人呐，冒认官亲。要说长林也不对，你倒仔细问问呢，他连问都没问，告诉手下人给我轰了出去，一顿鞭子把这一家人全撵出来，谁受得了？等他们回去以后，一家人抱头痛哭啊。老头说咱瞎了眼了，我不应当把女儿许配给这无恩无义之人呢、你看没，他在家连说都没说，即使是说了他也不认这门亲呢、女儿啊，你命苦啊，你叫人把你坑了。老夫妻一赌气，在那年的冬底死去了，就剩下凤娘带孩子周兴，可把凤娘气坏了，搂着孩子就哭啊，心说长茂啊长茂，你坑人不浅，咱哪是夫妻，咱是冤家呀，我爹娘就死在你身上了，我们成亲以后你把我扔到九霄云外了，你们当官的都是这种狼心狗肺，干脆我死了得了。可是又一转念，又死不起，孩子怎么办？依靠谁？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能让这条小生命失去母亲吗？所以凤娘又没死，就这样苦度光阴，把孩子拉不成人呐。从小那时候，周凤娘就灌输老常家是咱家的仇人。周兴小他不懂事儿啊，长着小眼就问娘，他怎么是咱家的仇人？说你老爷你老娘就死在老常家手内了，特别是有个叫长茂的，你长大学能耐，一定给你老爷他们报仇。周兴从小就受这种感染，因此就恨这姓常的，特别是常茂。到了后来，周兴又大点了，娘儿两个就搬到黑瞎子沟。这时候的小周兴已经就十几岁了，没事打柴养活自己的母亲，有了空闲的机会自己就练武。也搭着周兴天资聪明，两臂一晃是力大绝伦呢、后来还遇上两位世外的高人，一个是普陀山出家的老和尚叫静修长老，一个就是景玄真人罗道爷，两个人到黑瞎子沟办事，巧遇周兴，这才传授的本领，要不这个周兴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？现在周凤娘见着常茂，思前想后是气炸连肝肺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诉说了多年的经过。当说到伤心之处，痛不欲生啊，越说火越大，把手里那包打开了，里边包着常茂赠给他那个定亲的信物， 啊，周凤良就甩过去了，用手一指长茂的鼻子，咱们哪是夫妻，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我这条命活给你了。周凤娘说的是呜一声奔长帽就扑去了，把长帽的衣袍给裸住，翻正嘴巴，外加上撞头，就玩了命喽。要说周凤娘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，性情温顺，可不是撒泼的那个人呢。因为这件事儿啊，太叫人生气了，他简直是无法容纳，因此今天有点变态，就像疯了似的。长茂觉着心里的内疚，连动也没动，把雌雄眼一闭，任凭妻子打骂，反正他也不疼呗，心说只要你打完了出了气儿，我再向你解释。咱们单说小将军周兴，这周兴啊，这才弄明白自己不姓周，那是老娘家的姓，本姓常，站在面前这雌雄眼儿是自己的天伦，这是爹呀，你看这血缘关系高于一切呀。没提明白这个事儿以前，周兴恨长茂恨得牙长四指，只要母亲一声令下，就把长茂抽筋扒皮。但是现在把事情弄清楚了，这是爹呀，怎么能忍心下手呢？但是他对长茂也非常恨，看母亲哭成这样子，周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，把大墙挂上，在旁边也抹眼泪，娘娘啊，您保重，娘您别哭了，您快止住悲声。周凤娘打了半天，就火气呀、消了一点了。长茂这才说话，凤娘啊，打够没？没打够咱以后接茬来，但是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绝不像你说的那样狼心狗肺之辈呀、啊！自从咱们俩分手之后，茂太爷曾经派人三番五次的找你，要把你接到南京去，这办事的人都摊上事儿了，结果阴空信秒没找着你呀、啊！我就认为着你呀、啊、死了，你们家的人也没了，不然的话我能扔到脑后边吗？我又不疯，我又不傻，我能那么不是东西吗？可现在我又拿不出证据来，任凭你怎么猜测都行。话我说完了，你说吧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你要不出气杀了茂太爷，我死也无怨。长茂说的是啊，刺啦，干什么呢？他把战袍铠甲扒开了，露出胸脯的往前一舔，凤娘你让星儿下手吧，杀剐存留交给你了。长茂说的这鼻子刺儿一酸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您看他长茂出事以后，咱没少了说他，长茂多咱哭过很少很少，今天是发自肺腑啊，心如刀绞一般，觉着他们娘们真受了苦了，感觉着对不起人，这是出于真心呐、啊。周凤娘一看，好，你当我舍不得下手啊，星儿你要给娘报仇出气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